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计算机指令，让我们试一试用指代来编程。你在写程序的时候呢，不知道有没有想过，那古老年代的计算机程序是怎么写出来的？那上大学的时候呢，我们系里教 C 语言程序设计的老师说呢，他们当年学写程序的时候，可不是像现在这样，都是用一种古老的物理设备，叫做打孔卡，或者我们叫它指代。那用这种设备来写程序呢，没有办法像今天这样，我掏出键盘打打字就把程序写出来了。而是要先在脑海里或者在纸上把程序写出来，然后呢，根据这个程序在纸带或者卡片上打洞，这样呢，要写的程序、要处理的数据就变成一条条纸带或者一张张卡片，之后呢，再交给当时的计算机去处理。我在文稿里呢，放了一张图，这张图是上世纪60年代晚期或者是70年代初期的时候，一张 Fortran 计算程序的穿孔卡的照片。你看看这一个穿孔纸带，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参加各种考试用的答题卡？那个时候呢，人们在特定的位置上打个洞或者不打洞来表示0和1。那为什么早期的计算机程序要用打孔卡，而不能像现在我们这样用 C 或者 Python 这样的高级语言来写代码呢？那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计算机或者说 CPU 本身其实没有能力去理解这些高级语言。即使到2019年的今天，我们现在用的现代的个人计算机处理的其实仍然是一种机器码，也就是一连串的0和1这样的数字。那么我们每天用高级语言的这些程序最终是怎么变成一串串的0和1的呢？这一串串的0和1又是怎么在 CPU 当中处理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仔细介绍一下机器码和计算机指令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常常说呢， CPU 就是计算机的大脑， CPU 的全称叫 Central Processing Unit， 中文是中央处理器。我们上一节说了，从硬件的角度来看呢， CPU 其实就是一个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通过电路呢实现了加法、乘法乃至各种各样的处理逻辑。那如果我们从软件工程师的角度来看， CPU 呢就是一种去执行各种计算机指令的逻辑机器。这里的计算机指令呢，就好比是一门计算机或者叫 CPU 能够听得懂的语言，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叫做机器语言。那不同的 CPU 呢，它能够听懂的语言其实不太一样。比方说呢，我们的个人电脑用的是英特尔的 CPU， 苹果手机用的是 ARM 的 CPU， 这两者能听懂的语言其实就不太一样。类似这样两种 CPU 各自支持的语言，就是两组不同的计算机指令集，英文里呢叫 instruction set。 这里的 set 呢，就是我们数学上说的叫集合，代表着不同的单词啊、语法啊。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电脑上写一个程序，然后把这个程序复制一下装到自己的手机上，其实是没有办法正常运行的，因为这两个计算机呢其实语言不通。而一台电脑上的程序呢，简单复制到另外一台的电脑上，通常呢就能正常的运行，因为这两台呢 CPU 往往有着相同的指令集，也就是说它们的语言是相通的。那一个计算机程序不可能只有一条指令，而是由成千上万条指令组成的。但是 CPU 里呢不能一直放着所有的指令，所以呢我们的计算机程序平时是存储在存储器中的。这种程序指令存储在存储器里面的计算机呢，我们就把它叫做存储程序型计算机。那说到这里，你可能要问了，难道还有不是存储程序型的计算机吗？其实我们在前面几讲也讲过，没有现代计算机之前呢，我们有着聪明才智的工程师也发明了 Blackboard Computer， 我们把它叫做插线板计算机。在一个充满了各种插口和插座的板子上呢，工程师们用不同的电线来连接不同的插口和插座，从而来完成各种各样的计算任务。那了解了计算机指令和计算机指令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平时编写的代码到底是怎么变成一条条计算机指令，最后被 CPU 执行的呢？我在文稿里呢放了一小段真实的 C 语言程序，你可以点开文稿来看看。这是一段再简单不过的 C 语言程序了，那你即使不了解 C 语言，你肯定也看得懂。那我们给两个变量 A 和 B 分别去赋值1和2，然后呢再把 AB 两个变量的值加在一起重新赋值给 A。 那要让这段程序呢在一个 Linux 操作系统上跑起来呢，我们需要把整个程序翻译成一个汇编语言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我们一般把它叫做编译成汇编代码。那针对汇编代码呢，我们再用汇编器把它翻译成机器语言的机器代码。那这些机器码呢就会由0和1组成的机器语言来表示了。这一条条机器码呢其实就是一条条的计算机指令啊，变成一串串的16进制的数字，就是我们 CPU 能够真正认识的计算机指令。那在一个 Linux 的操作系统下，你可以很简单的用 GCC 跟 Object Dump 这样两条命令，把对应的汇编代码和机器代码呢都打印出来。那在文稿里呢，你看到这段代码我们把它打印出来之后呢， 左侧呢是一堆数字，这里呢其实就是一条条机器码。那右边呢有一系列的 push, move, add, pop 等等，这些呢其实就是对应的汇编代码。那我们一行 C 语言的代码呢，有时候只对应着一条机器码和汇编代码，有时候呢在这里就会对应两条机器代码和汇编代码。那在汇编代码和机器代码之间呢是一一对应的。那这个你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那我们实际在用 GCC 编译器的时候，我直接把代码编译成机器码不就好了吗？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汇编代码呢？那原因是很简单，你可以看到那一串串数字表示的机器码，你其实肯定摸不着头脑。但是呢即使你没有怎么学习过汇编代码，那你看汇编代码的时候呢，多少你也应该能够猜出这些代码的含义。因为呢汇编代码其实就是给程序员看的机器码，那也就因为这样，机器码跟汇编代码这里呢其实是一一对应的。那我们人类呢其实是很容易去记住 add, move 这些英文表示的指令，但是呢就看到 8B45F8 这样的纯数字的指令呢，其实你没办法一下子看明白是干什么，所以也很难记忆。那尽管上我们可能早年在互联网的论坛上是会去流传所谓大神程序员拿着个小刀在光盘上刻出操作系统这样的梗，但是呢真的要让你用打孔卡或者用这个二进制的表示去写一个程序呢，估计你会浪费大量的卡片，花费大量的时间，比你真正最后用上的卡片呢要多得多得多。那从高级语言到汇编代码再到机器码，其实就是我们日常开发的一个程序怎么最终变成了 CPU 可以执行的计算机指令的那么一个过程。那你了解了这个过程呢，我们现在放大局部来看一看这一行行的汇编代码和机器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从平时用的这些电脑手机这些设备来说，那这些设备的 CPU 指令到底有哪些呢？这个还真不少。那我们日常用的电脑，它英特尔的 CPU 它差不多有2000条不同的 CPU 指令，实在太多了，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没有办法一条一条跟你来讲解。那不过一般来讲呢，我们可以把常见的指令呢分成五个大类。第一类呢是算术类的指令，那我们的加减乘除在 CPU 层面呢都会变成一条条算术类的指令。那第二类呢叫数据传输类的指令，那我们给变量赋值，在内存里去读写数据，其实用的都是数据传输类的指令。第三类呢叫逻辑类的指令，那我们会有很多条件，会有与或非啊，都是这一类指令。第四类呢我们叫条件分支类的指令，那日常我们写的 if else 其实都是条件分支类的指令。最后一类呢叫做无条件跳转指令，那我们写大一点的程序，我们肯定要定一些行数和方法，在然后我们在调用函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发起了一个无条件的跳转指令。那你可能一下子记不住，或者对这些指令的含义还是没有办法一下子去掌握，那这里呢我画了一个表格给你，给你举例子说明一下，帮助你去理解记忆，你可以在文稿里呢去看一看这个表格。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汇编器是怎么把对应的汇编代码翻译成机器码的。我们说过呢，不同的 CPU 有不同的指令集，也就对应着不同的汇编语言跟不同的机器码。那为了方便你快速去理解这个机器码的计算方式呢，我们先选用就最简单的 MIPS 的指令集，来看看机器码是怎么生成的。MIPS 呢是一组由 MPS 技术公司在80年代中期设计出来的一个 CPU 指令集。那就在最近呢， MIPS 公司呢把整个的指令集和芯片架构呢就完全开源了。那你真的想要深入研究 CPU 跟指令集的同学呢，我在这里放了对应的链接，你可以点开文稿当中的链接自行了解一下。MIPS 的指令呢是一个32位的整数，那高6位呢我们叫它操作码，也就是代表这条指令具体是一条什么样的指令，是个加法、乘法、数据传输还是怎么样。那剩下来的26位呢有三种格式，分别叫做 R、I 和 J。 那 R 呢一般是用来做算术和逻辑操作，那里面有读取跟写入数据的寄存器的地址，如果是逻辑位移操作呢，后面有位移操作的位移量，而最后呢它还有一段功能码，是在前面的我们这个操作码不够用的时候呢，扩展操作码表示不同的具体的指令的。那 I 类指令呢通常是用在数据传输、条件分支以及在运算的时候使用的不是变量而是用常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它后面的这26位里呢是没有位移量跟操作码的，也没有了第三个寄存器，而是把这三部分呢直接合并成了一个地址值或者是一个常数。那 J 型指令呢其实就是一个跳转指令，那高6位的26位都是一个跳转后的地址。那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加法算术指令来看一看，我这里列了一个加法算术指令，就 add T0 S2 S1。 我接下来解释的时候呢，为了方便，我们一般都用10进制来表示对应的这个代码的这个数字。那 在这个 add 的指令里面，它对应的 MIPS 的指令里的 opcode 呢，就是我们说的操作码呢，是0。那这里有一个 RS 寄存器呢，代表放的是我刚上面的这个第一个寄存器 S1 的地址，那它的地址呢固定是17。那 RT 呢代表第二个寄存器 S2 的地址，那它这里的地址呢是18。RD 呢代表加完之后的这个结果，算完的这个变量放的这个临时寄存器 T0 的地址呢，对，这里地址是8。那因为这里是不是一个位移操作，所以后面有一个位量，这里面值就是0。那我们把这些数字拼在一起，它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MIPS 的加法指令。那我们为了读起来方便呢，我们一般把对应的二进制数，二进制的这个指令用这个16进制来表示。那这里呢16进制呢，我们知道16进制里面用 0x 作为前缀，代表这是个16进制数，那这条指令就会变成 0x0232420 这样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呢也就是这条指令对应的一个机器代码，那其实我们 CPU 处理的呢就是这样一条机器代码。那回到开头我们讲过打孔带这个事情，那我们如果用打孔带里用一个打孔表示一个1，那没有打孔呢表示一个0，那我们可以用一个四行八列的这样一个打孔带呢来代表这样一条指令。那我在文稿里放了这样一张图，你可以看一下。那第一列呢，因为我们知道刚才的指令是0，那它其实四个打孔的位置呢都没有打孔。那第二位呢是2，那用它是个16进制数，如果翻译成2进制呢就是0010，那它在第三个位置会打一个孔。后面的这些16进制数也是一样，它会在不同的位置打孔。那么好了，看完这个打孔指代呢就要恭喜你了，读到这里呢其实你也学会了我们说的这些老工程师会用的怎么用人作为人肉编译器，把我们的写的这个代码通过人肉编译跟汇编直接给指代打孔来写程序了。那你也不需要再对那些用过打孔卡的这个前辈顶礼膜拜了。到了这里呢想必你也应该明白了，那我们在这一讲的开头介绍的打孔卡呢其实也是一种存储程序型计算机，只是这个程序的机器码呢不是通过计算机编译出来的，而是由程序员用我们的人脑把它编译成一张张卡片。那对应的程序呢它也不是存储在我们的内存啊或者磁盘这样的存储设备里面，而是存储成物理介质的这样一张张打好的卡片。但是整个程序运行的逻辑跟其他 CPU 的机器语言其实没有什么分别，也是去处理一串串的0和1组成的机器代码而已。这一讲里呢我们看到了一个 C 语言的程序呢是怎么被编译成汇编语言的，乃至呢怎么通过汇编器再翻译成机器代码。那除了 C 语言这样的编译型的语言之外呢，不管是 Python 这样的解释型语言，还是 Java 这样使用虚拟机的语言，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不同形式的程序，把我们写好的代码转换成 CPU 能够理解执行的机器码来执行的。只是说解释型的语言是我们在解释器在程序运行的时候去一句一句的去翻译，而 Java 这样的虚拟机的语言呢是用虚拟机对编译出来的中间代码再次继续进行解释，或者通过 JIT 这样的即时编译技术直接变成机器码来最终执行。然而呢单单理解一条指令怎么变成机器码呢还不太够，那接下来的几节里呢我会开始深入讲解包含条件啊循环啊函数啊递归啊这些语句的完整程序怎么是在 CPU 里面去执行的。那这一讲里呢我们用的是相对最简单的 MIPS 指令集作为示例。那你如果想对我们日常用的 Intel CPU 的指令集呢有所了解，你可以去看一看计算机组成与设计软件硬件接口里面第5版的 2.17 小节。那最后呢给你留到思考题，我们把一个数字在命令行里打出来，它背后对应的机器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可以试试在这一章里你看到的这个 GCC 的命令把这个的对应的汇编代码跟机器码的代码打出来看一看。那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和疑问，你也可以把今天的文章呢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